谢谢大家在我们部落格和粉丝专页底下的留言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解答上礼拜那两个句子的意思。 第一个例句，你错不你莫对最暗的近不你去错发烧瓦里度你有口症无很非样吗？你昨天没戴口罩，今天咳嗽发烧拉肚子，你有确诊武汉肺炎吗？第二个例句，司机微信组织的秘书长谈得衰做不好，陈世忠懂歉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做不好，陈时中相当生气。好，那第一个例句呢，我们来讲解一下昨天跟今天。那昨天就是丑不腻， 丑不腻， 那个最后一个腻就是日子的日的意思。今天是紧不腻， 紧不腻。 对，第二个句子，懂歉，懂它也是就是程度副词的意思，相当。那歉的话就是很生气的意思，懂歉， 懂歉。 嗯，那如果你想要说一个人非常非常生气，然后说他发火，就是发火， 发火。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罗志祥。 第一个单字，多人运动，多人运通， 多人运通。 第二个，劈腿，劈腿， 劈腿。 第三个，分手，分手， 分手。 第四个，结婚，结婚， 结婚。 第五个，渣男，渣男， 渣男。 第六个，见家长，见家长， 见家长。 第七个，时间管理，时间管理， 时间管理。 第八个，喜欢，中医， 中医。 第九个，约会，又肥， 又肥。 第十个，交往，搞请， 搞请。 最后一个，男女朋友，男女朋友， 男女朋友。 对，好，那这边也一样来给大家解释一些单字。首先第一个，喜欢，那喜欢的话它是中意，所以是中意，就是我很中意你，我很喜欢你，爱中意你。对，就是我很喜欢你的意思。交往的话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听过，就是我说谁谁谁跟谁谁谁在 交往 还是怎样。对，但是就根据我听客家歌的经验，他们可能会说交情，就是爱老阿狗搞情懂旧之类的，就是哦阿狗就是。 哥哥， 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称呼男朋友的一个比较亲密的说法。Oh. 如果说男生要称呼女生，可能会说妹 妹、oh, 哥哥妹妹这样子。 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说搞情很久，就是交情很久之类的。好，那今天的第一个例句是：罗志祥亲微时间管理，加上多人运通。技巧是渣男。第二个例句，爱老爱阿哥打算结婚，下礼拜爱见家长。 那上面这两个句子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部落格粉丝专页或 IG 底下留言翻译，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为大家做解答。那今天的阿乔课语时间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 什么太嘎